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来吧每一个滚石啊，谁不学也随他，什么样的路都不怕，永远做一个滚石啊，不想为谁停下，翻山越岭后往回看。25年啊， 这首歌叫做《一颗滚石》，唱歌的是赵传，也是他自己做的曲子。这首歌写在滚石25周年的时候，转眼间这首歌也快10年了。滚石的故事好像永远都离不开一个30几岁的就被叫做老李的人，李宗盛。他在他的一首歌《和自己赛跑的人》当中有这样的一句歌词：亲爱的 Landy， 我的弟弟，你很少赢过别人，但是这一次你超越自己。这个被李宗盛叫做 Landy 弟弟的人就是张培仁。94年的时候，在李宗盛的一场加盟滚石10周年的演唱会上，李宗盛唱了这首歌。他在介绍这首歌的时候说，接下来这首歌对我来说有很多的意义。停了一下，他又非常皎洁地说，每一首歌都很有意义。但我想这首歌的确是不一样，因为当他唱到副歌的时候，唱到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双手握紧了拳头，表情略显艰辛但是却无比坚定的李宗盛。我们已经知道谁才是这场人生赛跑的最终胜利者。 虽然在你离开学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你不会有出息，你却没有因此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那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我知道你不在意，因为许多不切实际的鼓励，那都是来自酒肉朋友或是远方亲戚。人有时候需要一点点刺激，最常见的就是你的理由离你而去。时候需要一点点打击，你我都曾经不止一次的流涕，在那时候我们身边都有一卡车的难题，不知道成功的意义就在超越自己。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胜利。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不能永不停息。Thank you.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关于滚石的十首歌和十个故事。这是在滚石所有的惊人的唱片当中销量最不济但是却难以复制的一张专辑，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新乐园。在后来陈升的专辑当中也用这张专辑的名字命名了一首歌，但并不是他。在这张专辑的文案上留有一段让人思索的话，1988年的冬天，我们第一次聚在一起，谈到人生景象，谈到未完成的种种梦想，谈到在快速变迁的时代里如何留下不变的自己，我们决定做一件事，只对我们自己负责，只对我们长久以来的梦想、渴望、怀疑和主张负责。如果你也去做了，我们说欢迎加入新乐园。这是滚石在1988年发行的这张叫做《新乐园》的专辑当中的文案。这张专辑集合了当时滚石旗下最棒的男歌手，罗大佑、罗红武、周华健、张洪亮、李宗盛、陈升、赵传，还有马兆骏，还有李宗盛的一首歌《和自己赛跑的人》里提到的张培仁也在其中。大家无数次的聚在一起畅谈音乐，真的付诸行动来打造一张也许不被市场认可但是是属于他们的新乐园。来听到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罗红武，《永远都不够》。 好季节。热烈的恋情，曾经一次次的出现，给予一无所有的感觉，我从来都没体验。 这是滚石历史上不考虑市场只考虑梦想的一张专辑，叫做《新乐园》。我记得在2004年，周华健曾经和李宗盛他们在北京做过一场跨年演唱会，有两个人来合作。而在发布会上，瓦斯店老板的儿子李宗盛扛起了煤气罐，米店老板的儿子周华健则背起了米袋子。周华健有很多的良师益友，但是他说他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李宗盛。他记得当年在滚石唱片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唱作人，像罗大佑，像李宗盛，他们经常是消失一两天之后回来，之后已经写好了一首歌，这让当时的周华健觉得压力非常的大。而李宗盛的词曲自成一格，周华健那个时候很想学习，李宗盛就提醒他说你要有自己的东西。直到这个时候，周华健的作品才开始变得不一样。他说以前只想写自己的感悟，后来才发现歌其实是写给别人听的。这首歌正是他的转型之作，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在心中，我的眼光闪烁闪烁好恐怖，我的心跳扑通扑通地阵阵激动。我问自己要你爱你有多浓，我要和你说说说非多重，我的内心忽上忽下地阵阵。

嘴里不停地嘟囔着，我为何在北京，我为何在北京。可能是这句话的闽南语发音有一点像英文的 One Night in Beijing， 然后就突发灵感写了这一首歌，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 这首歌来自于姚卷的1986年。如果你认为滚石唱的都是爱情、生活和梦想，或许是因为你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张专辑。这是滚石唱片为动物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它记录的是86年台北的动物园搬家的过程。这件事情当时在台湾可以说是轰动了全城，一路上走的不是货品，而是动物，狮子老虎不再威风，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这是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也来自于那个时候滚石旗下的张艾嘉。 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孔雀旋转着比例辉煌，没有人应该永远沮丧。河马张开口吞下了水草，但那都装进它的大肚。需要梦想，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跟人间一样的忙碌扰攘，有哭有笑，当然也会有悲伤，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 你大度量， 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跟人间一 笑， 当然也会有悲伤， 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 告诉你神秘的地方，你的孩子们的快乐天堂，人间一样的忙碌扰攘，有哭有笑，当然也会有悲伤， 正影中

作为一家早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唱片公司，它能够在我们的回忆当中牢牢地拴住人心，靠的不仅仅是对音乐的理念，更是对歌手的情谊。在1995年，那个时候在乐坛最轰动的人和事，就是张国荣复出，推出他的《宠爱》这张专辑。90年，张国荣决定在他歌唱事业的顶峰的时候退出歌坛，那是多么的让人震惊。在90年到95年的5年当中，有很多的唱片公司都在跟张国荣谈合作的事情，但是都没有成功。直到95年，滚石唱片主动地接触到了张国荣，但是真正让他萌发和滚石合作的，还是因为那一首他和辛晓琪合唱的作品《夜半歌声》的主题曲《深情相拥》。他说，每一次跟滚石接触，就感觉到滚石是音乐人最好的家，能够跟滚石合作，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那一天，滚石在台北为张国荣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盛大的记者会，有200多位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出席。张国荣突然像回到了90年的那一天，那一天他是从容的退出，而95年的这一天却是从容的复出。在他的身后摆着一幅大幅的乐谱，这正是张国荣创作的《深情相拥》歌曲的原稿。也是在这一天，他和滚石签下了3年的唱片合约。在当时的签约记者会上，面对滚石开出的空白支票，张国荣只签下了2个字，那就是情谊。他说，只要有情和有义就够了。 相信会有思念。 张国荣大笔一挥，在滚石的续约金额上写下了情谊两个字。1997年周华健和滚石约满的时候，那个是有公司开出了800万美元的天价，周华健想都没有想就拒绝了。这样的故事也让滚石这个音乐厂牌多了几分人情的温度。滚石最为辉煌的是在1990年代，那个是有多少的歌手梦想着能够签进这家唱片公司。不过滚石有时也会有想得却不可得。当年李宗盛非常看好许美静的音乐资质，也曾经很多次的邀她加盟滚石，而许美静却因为爱情的原因一而再再而三地谢绝了她的好意。现在来看，这是滚石的遗憾，也是许美静的遗憾。 才懂真情可贵。